而家庚字咧就系讲呢个水帝，水帝嘅相系妄嘅，但系佢性即系二类众性哦。咁喺呢个电脑里边嘅打出嚟咧，呢度及钵头摩呢个钵字咧，系俾咗一个符号喺度。电脑就有呢啲唔好嘅嘢吓，咁佢唔识嗰个字咧，佢就唔打出嚟啦。阿难，水性不定，流色无行，而失罗性，加皮罗仙，初加罗仙及钵头摩阿萨多等支弟幻师，求替阴精，用和幻药时之师等，依八二咒手执方珠，成热中水。呢段系讲呢个因应生法，系讲作替力。哦，水嘅性系湿嘅，水嗱有时系流动，有时系唔流动，所以话水性不定，流色无行，流嘅时候或者紫色嘅时候都唔系永远系咁样嘅，有时流有时唔流。你打开水喉，佢咪有水流出嚟咯？你关埋水喉就冇水流出，系随缘啊！一切都系随缘，咁就话叫做水性不定，流色无行。咁啊，法咧就改个比例，话二失罗性啊，初加罗先。失罗城是当时印度的一个地方，初加罗仙加皮罗仙、初加罗仙及钵头摩诃萨多等，这些都是外道头头来的，外道头子。加皮罗仙呢翻译中它叫做王法或者叫做金头，这个人呢是最初执这个命大能够产生文物，命替咧系文物嘅声音。初加罗仙咧系译翻译叫做轮生，波头摩咧翻译叫做莲花，阿萨多翻译叫做池，呢啲都系是水外道。嗱，旧阵时啲人好蠢嘅，拜水哦，但系我唔知道佢敢唔敢饮水啊，佢系见水就拜噶啦呢种人。多數咧係依有水嘅地方而治，依個治嘅地方而立嘅名。仙嗱，鬼神，我哋知道有鬼神啊，係六道輪迴之一。仙咧屬於邊一類啊？六道之中屬於邊一類啊？附屬於邊一類啊？唔係附屬於鬼神，附屬於天天仙。哦，呢種仙咧，是由人而生命的。嗱，记住，鬼神呢就死了之后，魂神先变成鬼神。仙呢冇死嘅，由呢个肉体变成仙，所以佢寿命好长好长，可以经过百万劫咁长嘅寿命。佢练到咧，将呢一个肉体咧变成不死噶啦。所以这个叫做仙，仙呢是有神通，是能够变化。通又是很多种的，通有几多种啊？通有几多种啊？当然告诉我有六通咯，是不是？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流众通。但我说仙通只有五种呢，又怎么说啊？对不对啊？对，你听过吗？通呢是有佛的神通，佛的神通是有这个阿罗汉的神通，有鬼神的神通，有这些妖精的神通，还有这些道士呢鬼或符呢画一道符整些符符出来都有通的，有很多种通，但这个是仙的通，就是属于天道的通。仙天仙天仙，以前我知道小时候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叫天仙道，天仙道的人呢是救人吃斋，救人呢是念观音菩萨，都是挺好的，这个都是洁身自爱，不结婚的， 但是现在一演变到呢，演变到一贯道呢，惨了，无所不为了，偷呃鬼骗都来了。哦，现在美国一贯道很流行，很多人的钱出来吸，差不多学这个外教咁啊，派牛奶派面包啊，所以吸引好多人去信佢。嗱，佢一入咗去度咧，佢要你发毒誓、守秘密，俾人哋好恐怖啊！好多人咧嚟找我，点算啊？咁我冇乜点算啊？你念观音菩萨咪得咯？啊，佢都系拜观音菩萨噶嘛。不过他所制的制度所讲的东西是不同的。咁嗱，再发咒圣唔圣嘢有先咧，圣人发咒想不想学先咧？唔想，因为先咧虽然诵经百万劫啊，终归落康亡，始终有日死的，不是不死的，食了不死丹啊，先咧食了不死丹，话冇死的，不过长寿啲啫，始终会落到呢些先的道行消失了之后咧，呢福报享尽之后咧，仍旧落到轮回啊，可能咧前世做过啲地狱因种子咧，仍旧要落地狱嘅，所以佛教唔学先，敬先啊，敬鬼神而远之啊，我哋佛教唔系否认有鬼神，而系敬鬼神。尊敬，因为点解？知唔知啊？因为鬼神都是未来之法嘛，佢将来都会有成佛一日噶，系咪？所以我哋咪敬佢咯，但系我哋唔学佢。哦，咁而家呢啲仙人咧，佢已经有神通啦，佢仲想神通广大啲，咁佢点咧？咁啊，佢就要变啲幻术，幻术点样变啊？咁佢话用去求呢个太阳唔系太阴啊。这个热量的精华呢，那些水呢和这些肉来吃啊，即是做这个仙丹来吃，那呢它神通就更加广大了，那岁数就会增加啊。这部经呢，灵验经下面呢是讲到天仙的啊，你就不要再问我什么叫做仙啊，那下面你听下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仙了。那现在呢佛经话日宫天子咧系观世音菩萨应生嘅，去领导呢个天众；月宫天子咧系大势至菩萨应生嘅，系教化呢个天人。哦，所以佛经里边话，月宫咧，月呢个宫殿啊，有49又巡咁大，系水晶宝所成嘅，能够出呢个清净嘅水。哦，月咧系本嚟冇话有白有黑嘅。因为人根咧由呢个日而系扰呢个衰味啊，吓，所以人根咧就翻昼夜，唔系半个月咧，系即系衰味生一遮住月亮咧，我哋叫做黑月；衰味生一呢、这个月亮绕过衰味生呢边照住我哋焰浮提咧，咁就我哋就叫做白月吓。白月昼唔系话响日头有白月昼，即系。表示佢熱白到好似日頭咁光嚇，手執方珠啊！嗱，呢個方珠咧，四方嘅方係珠位嗰個珠，哦，呢個係一個名稱嚟，係個名稱。古人咧係用呢一啲唔知佢用啲咩質料，呢度冇講清楚嚇，係用五方石。用五方石话响呢个壬子年、壬子月、壬子日，用五方石制成一个样，好似琴佢咁样，叫做方珠。咁呢方珠咧就系、是、采水嘅珠啊。咁啊，用个盘盛住呢个珠，咁啊对住个日嘅月宫咧，月亮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。这个琴佢咁嘅样，呢、这个五方石咧就会出啲水，出咗啲水咧，呢啲仙人将啲水嚟和呢个肉嚟食咧，就增加佢嘅寿命，增加佢嘅神通。啊，呢、这个系鬼因缘生法，所以啊，世间法乜嘢都有噶。你信唔信啊？嗱，落降头你见过未啊？我未见过，但系世间上有，世间上系有呢啲嘢。哦，迷魂咁啊，啊！我又未見過，但我知道有。有一次呢，所以你哋呢去發夢啊，手袋呢你想 捐一萬你就帶一萬嚟，捐一千你就帶一千嚟，你唔好帶到金銀之寶咁多。有啲人咧，真係發夢嘅地方咧，龍蛇混雜啊！有好多人，當然係大部分都係善心先入到嚟念經啦，但有啲混水摸魚噶。哦，有次咧，我哋試過有個人喺度念經，跟住我哋念經，但係有個人咧行埋去吹佢一口，佢又打開手袋，所有嘢俾曬佢。有呢啲嘢嘅。你話唔信世間法，世間法古古怪怪乜都有，哦，所以咩叫做妖怪啫？乜嘢叫做利未妄量啫？呢啲就係世間嗰啲壞嗰方面嘅嘢，哦。咁呢個豬咧，就係話用個水咧，就係增加佢幻術魔術。咁而家改呢個因緣生法之後咧，法咧。就話俾我哋聽，呢個因緣生法係假嘅，唔係真實嘅。佢話呢個水啊，係為佛從珠中出咧，亦係空中而有咧，亦或係從熱中嚟咧。呢度係呢三個咧，就徵求水嘅例子。佢話：阿難，若從熱來，常能掩方啊，靈知出水，所經林木，皆應吐流，流則何？待風珠所出，不漏水，明水非從熱得。呢一段經文咧，就係話破呢個水係唔係從熱而得嘅？哦，總顯呢個因緣生法係性空，性空咧生則不生。哦，嗱，吐漏咧，即係漏水啫，即係出水啫。出水叫呢度咧，古人叫做吐流啊，即系话呢啲水如果从热量而出嘅，热咧系响好高地方一路碌好远咁照落嚟地下嘅，咁能够响热量天上嘅热量令到地下嗰粒珠出水啊，咁佢所经嘅地方好多地方，经过好多树木嘅地方，哦，经过好多地方先到地下噶。咁佢所經嘅地方咧，其他個林木咧都應該有水流出啦，又何必要等待呢個盆中嘅風枝然後出水咧？咁而家唔係，而家事實上咧，熱所經嘅林木咧係亦冇水流出，咁咧就講明咧呢個水唔係從熱嚟噶啦，呢個係破嘅水從熱來。若從珠出，則此珠中常應流水，何待中燒成白？而就假使跟呢個水係從呢個方珠而出嘅，咁方珠放喺邊度就有水出，應該有水出啦，唔需要話等到八二咒嘅時候，呢個盤成住佢對住熱量先出水啊。若從空生，空性無邊，水都無勢啊，從人其天，雞同滔溺。云何佛有水落空行呢？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上呢，水云水，空间云空间，陆上云陆上，那有分别的。假使跟这个水从空出的话，凡是有空间的地方都有水，那这个世界呢，人啊，人跟天上通通都被水浸了，怎么会还分得出有水落空种种的不同呢？所以呢，这里证明的水不是从空生的。以更太公热从天涉，诸因手持成之水盆，本人敷设水从何方流至于此？热之相然，非和非合，不应水精，无从自有。这里呢是佛叫阿难俾心机，真真实实嚟审察一下，就是求你从相里面去寻这个性。哦，你阿难啊，你而家再睇下呢个水系点样咧？咁结果咧系内无所从，去无所住。佛问叫阿难嚟，就是求你咧，就系希望佢觉悟到呢个水性系无生，明白呢个无生嘅理啊。 攝咧就係燈嘅意思嚇，熱量咧係出嚟啦，咁就由低至高叫做攝嚇，啊熱同從天攝，形容日出嘅時候咧由低升高啊，等於咧係燈身咁樣啊，熱從天攝咧係一個條件，知因守則咧又係一個條件。聖旨的水盆又是一个条件，聖旨的水盆是谁？是这些先人是赐夫赐的，热、珠、盆三样东西都有类似，三样东西都不同，但是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出水的地方，热不是出水的地方，珠也不是出水的地方，盆都不是出水的地方，又似我哋不明白呢個水從邊度嚟嘅，流向呢個盆啊？亦唔應該講熱同埋珠係和合而生呢個水，因為點解咧？一個在天，一個在地，各在一方，係非常之遙遠，唔能夠和合埋一齊嘅。呢個係破共生，更唔應該講水咧係無所從係無所從來嘅。是自然而有的，这个呢是破这个水底呢是非自然生。那水既然是无因生，是也不是无因即是自然，不是无因自然而生，也不是共生，也不是热生水滋生盆生，那是什么？根本就无生动，幻相是当体即空，这个是明这个因缘生法即空啊、以上不知二类重装，性水增空，性空增水，清净本源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一次执之，一次出水，遍法界执，满法界生，生满世间，另有封锁，从而发现、啊、这里呢就是说、啊、既然水是无生，为什么世间有水呢？这里就说这个水是因缘生法即假，显这个众水呢是众性的、啊、众性里面本来是具足的，所以说性水增空，性空增水、啊、性水增空，众性这个性是指众性，众性之中本具这个水底，即是是什么？本体的真空，这个水底呢就是藏性本体的真空。性空真水呢，性盖的真空呢即是本体的真水，因为水性就是真空，真空亦即是 水性，所以内无所从，去无所自、啊、即是等于这样东西，你说它空又是它，说它不空又是它，在相来讲是不空的，在性讲是空的，没有来没有去的，所以呢、啊、这个性呢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、啊、同一样东西、啊、因为众性是空嘛，所以就清净无染咯、啊、这个性呢是本来天然的，不是造作出来的，叫做清净本源，清净本源是显这个藏性的体，周遍法界显这个藏性的量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是显这个作用，这个藏性呢有体上用、哦、所以任何用东西都有体上用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我们现在知道知法觉悟了这个众性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所以呢就随他、啊、这个究竟悟净的心，应其所知现广大无行的量，从他所作业非有漏非无漏的业、啊、发现什么大慈悲水、哦、发现慈悲的水，这个慈悲水在哪里、啊、行在哪里、啊、周遍法界，周遍法界做什么？可以用着一切众生， 啊，即係話講佛嘅慈悲咁。佛嘅慈悲喺香港咧，喺美國咧，喺大陸咧，度度都有。只要你能夠溝通與佛菩薩嘅心溝通，你就可以承受到佢呢種慈悲。哦，咁所以咧係無限量嘅，係周遍法界嘅。哦，咁我哋眾生咧，因為迷呢一個眾性啊，所以隨眾生迷染嘅心咧，就應其所知啊，合有漏嘅合劣嘅量，應佢所作嘅有漏嘅善嘅或者惡嘅業，咁發現天上嘅水係甘露水，哦，人間嘅水咧係業水啊，果報水，同埋咧三惡道嘅水係咩啊？三惡道嘅水就唔係咁簡單啦，就係嗰啲誘惑啊、啊血河啊、陽銅啊、啊鐵汁啊呢啲水，呢啲陽銅鐵汁我哋做乜嘢？我哋灌嗰啲罪人嘅口嘅，哦，因為苦水。若果隨意性自利眾生嘅迷染而誤證嘅心咧，咁應其所知有限嘅廣大嘅量，從佢所作係無漏嘅業，發現善定水。善定嘅水，善定嘅水吓，善定嘅水系点噶？咁系定慧均等。哦，善定嘅水咧系定中有智慧，慧中有智定，定慧均等嘅水，咁能够浸然澄清啊，如不动嘅。而果随大道心众生嘅心咧，即悟净而迷染的心呢，就应其所作广大的量，从其所作亦有漏亦无漏的业，发现智慧水。哦，菩萨的水亦是智慧水，佛的水亦是智慧水，但是呢佛的水是究竟的，菩萨的水呢是未究竟的。哦，都是智慧，能够润泽一切众生，啊，利益一切人天。哦，幼儿世根一次执之，吓呢度咧系幼儿世根啊，一次执诸就一次出水咁。片如果片世根执咧，就片世根嘅水就有啦。咁系冇一定嘅方所嘅，即系话我哋作咗咩嘢业就有咩水啊。所以咧，呢个水咧系随缘而有嘅。呢度是明呢個現生現生法，假上顯乜嘢？顯不空的二類眾。若果我哋能夠悟到呢個水性即空，就成就呢個二性的智慧善定水；覺悟呢個水性即假，就成就菩薩的慈悲水；若果覺悟呢個水性即中，就成就諸佛妙莊嚴的海。妙莊嚴海就不是慈悲水那么简单了。哦，而光童子呢是能够觉悟这个水性，啊，是即这个藏性就是水帝性，水帝性就是藏性，所以呢能够以这个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人。这个水，啊，收这有些人呢是收这个水的禅定，哦，收这个水的善定，收到水的时候呢，这个身呢就变为水，成身都变为水。这部经下面讲呢，啊，这个收这个水罐的时候呢，那么他师父在个房里面关闭门，收善定，收这个水罐，收水罐呢整间房都是水。他的徒弟呢走去看师父去了哪边呢，啊，不见了师父啊，那么，哎，这么多水的，那么这只石仔呢抌落个睇系真嘅假嘅，抌落个水度，嘣咁，啊系真水喎，咁，咁啊本嚟冇嘢噶，咪见唔到师傅，见咗水咪走咯。师傅一出咗定咧，个心就痛咯。点解啊？嗰嚿石仔响佢心里边，佢变咗成个变咗水。哦，所以咧一切为心，不但系圣人境界啊，一切为心啊。凡夫境界都可以变为心。有些人呢说古人呢喜欢画马， 佢瞓喺度咧，佢就变成只马。佢太太入咗房，哇唔见咗佢，见咗马瞓喺张床嗰度。佢醒咗之后咧，变翻人啦，一切卫生哦。咁所以收呢个水罐咧，系可以变将自己变水啦，即系等于呢个金碧峰啊嘛。金碧峰咧啊，咁佢收咗禅定嘅时候咧，成身唔见咗，隐咗形啊。有好多人咧学呢个隐形术，我唔知道你哋见唔见过隐形术嗬？魔术就见隐形啦，系嘛？隐形术咁啊，实际上系可以隐形嘅。